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后来终于在 寂寞挥挥手，总有梦，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要问我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。又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，还要走还有我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 我的嗜好是乱发脾气，我的牢骚连我妈妈都不想听，从来没有嫁入豪门的命，到场换下了头会中个两三亿，哦，背个 LV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死不承认自己只是个老百姓。我就是反反之辈，我上班 NSN 偶尔也打打瞌睡，哦，反反之辈，我碰到连续假期还会喊万岁，反反之辈，我就是反反反反反反反反之辈，你也是反反之辈，我们一起来做快乐反反之辈。 我的男人缘是零，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，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 G， 哦，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，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，没得到金曲还要说声恭喜你，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，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，我就是范范之辈，可以的话我想要唱歌唱到六十岁。反之辈，你说我太天真，其实我也无所谓哟。反反之辈，我就是反反反反反反反反之辈，你也是反反之辈，做个快乐反反之辈，没什么不对。Hello boys， 收点委屈，就当自身在补身体。

969微笑提示。 欢迎收听969微笑提示，我是昭昭。2011年 BBC 出品的纪录片《蓝色星球》可以算得上是全世界探索海洋的自然纪录片开山鼻祖，豆瓣的评分达到了9.5分。而在时隔16年之后，《蓝色星球2》强势回归，豆瓣评分甚至达到了9.9分。在长达5年的拍摄过程当中呢 ，BBC 自然历史部为了这一部7集的纪录片，一共进行了125次的远征，拜访了39个国家，足迹遍布了全球5大洋几乎所有的海域，甚至包括南极冰盖下的深海海底。光是水下的拍摄就长达了6000多个小时。蓝色星球二还介绍了很多人关注的海洋危机问题，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塑料制品，现在广泛出现在全球的海洋当中，甚至包括北极的冰层当中。那根据估计，每年倒入海洋当中的塑料制品甚至高达了800万吨，这也就相当于每分钟将有一辆垃圾车的垃圾倒入到了海洋，或者在世界每2.5厘米的海岸线上丢弃5个装满塑料的食品袋。我们在看纪录片的同时感受到的不仅是震撼，也要记得保护环境其实就是从我们的生活点滴开始。无论是在喧嚣的街头，还是在嘈杂的公交地铁上，其实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世界的人是随处可见的。不知不觉，很多的音乐平台都开始了音乐付费项目。那在去年，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的规模超过了500亿，音乐版收入中新媒体的收益涨幅最大，越来越多的用户也可以接受音乐付费，年轻一代是数字音乐消费的主力军。生活方面，进入到冬季之后呢，空气的湿度慢慢的降低了，而且气候很干燥，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使用电脑和手机的频率并不低，但是在长时间的过渡之下，眼睛会感受到疲劳和干涩，有的甚至视力也会受到影响。在这里呢，微笑提示要建议大家可以喝一喝菊花茶，不过如果你胃寒容易腹泻或者脾胃虚弱的话，不建议你多喝。如果你是每天都爱喝菊花茶的朋友，泡水的时候一次建议不要超过5朵，因为菊花的性质都偏寒，所以可以搭配枸杞、大枣等等一起食用，搭配其他的花草茶也有不同的作用。在气候干燥的冬天里，可以用白开水和菊花茶交替饮用。好的东西不能只独享哦，也要记得分享给你关心的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969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Thank you.